越聆听越成长。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转1-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5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节目。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中，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会分享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每天我们节目中的内容。您可以提问，我们在节目中会回答。提问的方式，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发微信给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中了解到很多和我们互动的方式，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那我们今天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董老师好。 孙岩老师好。大家好。 嗯，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哈，说特想请教一下你们节目中啊谈情感的这些专家们，就是我有一个男朋友，我男朋友解决问题的方式我已经了解到了，有一定的模式，这个模式呢就是给红包 啊。 我的闺蜜们都说很好啊，还是用给红包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可是为什么我的心里越来越不舒服了呢？一开始在心理上还能接受，比如说如果说好的约会，他说他忙来不了了，他就给我发一个红包，红包呢都不会太大了，一个红包嘛你们也知道最多也就200元，对吧？那么通常呢也就是一些吉利数字，比如说16 18 26 28 56 58，大概就是这样的。是他认为这件事情的程度而定这个红包的大小。那么他经常在约会的时候会出各种各样的错，有的时候是说好的约会时间他说他来不了了，有的时候是答应这个周末去看电影，然后他有什么样的事情出差了，还有的时候呢是约会的时候两个人因为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生气了，我有点不太开心，他呢也不怎么哄我，回去以后就甩一个红包发回来，然后对我说别生气了啊，就这么一句话。刚开始吧我还觉得这种道歉方式还比较有趣，而且还有红包收啊。可是越来越觉得吧，他解决问题的模式怎么让我觉得这个恋爱谈得好别扭呢？这红包越来越不想收了，看到红包别人都去抢，我即便在别的群里看到红包我也不去抢了，红包对于我来说就好像意味着我的爱情又出差错了。所以我想问一下哈，我怎么和他谈一谈呢？ 我觉得他这个问题还挺有意思的哈，就是男朋友通过红包这种简单便捷直接的方式来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其实我们讲这个情感当中两个人的互动方法解决问题的方式，其实有还真是有对错之分。或者说是好坏吧，好坏可能更好一点。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概念，就是你一种方法它所使用的频次。那这两个交织在一起就是很好的处理情感之间关系的一种 模式吧。你比如说发红包不是一个不好的方法， 对 啊、嗯、可以、嗯，但是你不能全是发红包， 嗯 嗯，这个就不行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情感当中所有的互动或者是所谓的解决问题，其实都基于情感之间的感受。 对 啊、嗯，如果我们把情感的感受、把情绪的感受、情感的互动屏蔽掉了， 嗯， 那么久而久之一定会出问题。一般情况下是女性先提出来感觉到不舒服， 嗯， 因为女性在这个情感关系当中，她对情感的互动要求更高， 嗯， 而且她更敏感。你像红包这种方式很简单直接，但是她就是缺少了情感上的互动， 对， 情绪上的互动，女方肯定会觉得不舒服。 嗯， 那么她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两个方式哈。第一个方式呢，就是从行为上，当再有问题，红包再来的时候，你让它失效。 嗯， 你不能让 你不收、 你不收，你不能让红包老有效， 嗯、 老有效，久而久之，它就是形成一种所谓模式嘛。 嗯 啊，然后你突然不行了之后，对方可能还不习惯，啊， 嗯、 就会激发情绪，这个情绪呢，就会给你们两个人解决问题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困难。 嗯， 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可以直接谈，可以借由一次红包事件直接谈。 嗯， 讲自己的感受。啊、先讲感受，但是讲感受之前，我们一般都会教这个技巧。 嗯， 就是先理解共情对方的行为。哎，我知道你红包的意思是什么什么什么， 嗯、 我希望还能怎么怎么着，不是用那种否定再怎么着的方式，就是这个不行，你必须给我换一新的方式。不是，是并列，就是我知道你发红包是为了让我开心，哎，你可不可以再用另一种方式？因为只有红包的话，我感觉不到温度。 嗯， 可以用这种并列的方式，这样最后形成的是多种方法并存， 嗯， 而不是说非得否定掉一个再新建一个。 嗯， 因为在情感关系当中，其实所有的关系大概也都是如此。 嗯， 当你去这个提出一个这个不行换另一个的时候，对方会感觉到被否定。 嗯 啊，这个否定他就会有反抗情绪，当有了情绪之后，很多事情就没法沟通了。 嗯， 所以我们不否定，我们肯定，我们只是希望这个方法更多元化、丰富化一点。 嗯 啊，就会好很多。 嗯，那就试着下一次先不收这个红包，然后再告诉男朋友你的诉求。 对， 好，谢谢董老师。 嗯 嗯。有一位女生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号里，工作微信号里呢，专门想问一下董老师的哈。 嗯， 她说我有问题想问一下董如峰老师，为什么我对不熟的人或者陌生人比较容易诉说我心里的感受和想法？ 嗯， 可是一旦关系近了，反而会害怕说自己的心事儿。 嗯， 所以呢，我就会选择不会和熟人或者关系近的人去说我那些心事，而是和陌生人。比较容易热络起来， 嗯， 和关系好一点的人呢，更准确的说是喜欢的人或者在乎的人， 嗯， 我反而会敬而远之， 嗯， 这种敬而远之并不是我内心想的， 嗯， 我也并不知道怎么样才可以靠近，才可以获得真正的亲密， 嗯， 这种关系和距离，我想知道怎么形成的， 嗯， 对我生活呢有影响， 嗯， 也就是没有一份让我觉得安全稳定的关系， 嗯， 对待关系很焦虑，有点累， 嗯， 我想解决的是怎样可以不再焦虑了呢？ Okay. 怎么样可以拥有一份安全不焦虑的比较亲密的关系呢？ 嗯，这还是个挺普遍的问题和挺大，算是个大课题，你知道吗？ 是个大课题哈。但怎么就普遍了呢？ 他是这样，很多人确实是在亲密关系里边往里走，如果我们有距离的话哈， 嗯， 比如说走到一米的地方，还剩一米，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还剩一米， 嗯， 很舒服， 嗯， 你再往前迈一步到90公分就不太得劲儿， 嗯， 再到80可能就感觉明显不舒服，再到70可能就懵了， 嗯， 再到60可能就怒了。 嗯， 怒了之后，其实，在亲密关系当中，有时候愤怒是为了让两个人远一点， 哦， 并不是真的要攻击对方， 哦， 只是太近我不舒服，我通过愤怒把你推远一点， 嗯， 这是一种方式。还有就是我通过忽视和忽略你，也让对双方远一点， 嗯， 就是每个人有不同的亲密距离，这个没有问题。我们一会儿说它形成的原因哈。 好， 但是你怎么来保证两个人都在舒服的距离当中，这个是值得学习的。 嗯， 尽量不要用攻击啊、忽略啊这些方式。 嗯， 尽量用一些可以谈得出来、讲得出来的这种方式。比如说，哎，我哎呀太近了，我可能不舒服，这是最简单的方式，可以 直接说哈， 哎，可以直接说。 咱俩现在关系太亲近了，我有点不舒服。 哎，不能这么说，不能说咱俩太亲近了我不舒服，可以说自己嘛。 啊， 别说关系。 啊、 就是我可能跟人走太近了， 我不舒服， 哎，我就需要再远一点。 啊、 这个并不是我不喜欢你哦。 啊，不是我不喜欢你， 对， 就是我是和人家关系如果太近了，我就有点别扭，我自己有点不自在。 没错没错， 我稍微往后撤一点， 先撤一点， 嗯，要说自己， 说自己 好。 现在很多的这种情侣之间，他们能接受这个概念。就是每个人需要不同的距离， 嗯， 他们会从空间和时间频次上来做这个区隔， 嗯， 不一定非得天天见，但是现在工作忙，想天天见可能都有时候会困难， 对， 啊、嗯，这样他们会让彼此更舒服一点， 嗯， 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做呢？因为我们发现，一个人从成长过程当中，很多因素导致你的这个依附关系或者亲密关系可能会有不同程度的。伤痛也好啊，或者是什么也好， 嗯 啊，你比如说最一开始，我们最小的时候，刚刚落生的时候，我们跟主要养育者， 嗯， 父母， 嗯， 多数是母亲所形成的那个关系，其实对这个亲密距离或者亲密关系影响是最直接和最大的， 嗯， 如果那个小小的时候我们被充分的关注和关照，那我们就有安全感， 嗯、对， 啊，那么长大了之后呢，我们就跟人能保持一个很舒服的距离。可能会更近一点吧， 对， 也不会感觉到有压抑。 嗯， 但是还有的时候呢，因为母亲也不是这个全能的， 嗯， 她也有工作，或者是她也不太懂， 嗯、 可能你哭了之后呢，她没来， 嗯， 她有时候来了，有时候来了之后抱起你来之后还会说，哎，这个孩子怎么那么能闹腾啊？ 对呀、 啊，对吧？ 是吧？烦死了，怎么又哭了？ 没错没错， 嗯， 这个传递出来的信息就不稳定， 啊、 哦、啊，所以长大之后我们的这种亲密关系就会是焦虑的， 嗯， 不安全的。 嗯， 那么还有一种呢，可能管不上，就是忽视，这很少。 嗯 嗯，就忽视的这种人，长大之后要冷一点， 啊、哦， 内心要孤独一点。 嗯， 所以他是跟那个时候有很直接的关系的，但是那个并不是就把这个东西给定死了。 嗯，并不是说那样就限定了你一生就是这样的人了。 没错，在以后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学习啊，跟小伙伴啊、知识啊等等等等，我们还是有机会去修复它的。 嗯， 那所以这个就谈到了刚才这位朋友要的方法。 嗯， 要的方法其实很简单，第一个就是你要先知道，先了解这个小的时候的这种依附关系可能会影响到你现在的亲密关系，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事情。就是好多人有时候会说，我了解没有用啊，我都知道，其实不是， 嗯， 其实知道对一个人的帮助还是挺大的。 嗯 嗯，但你知道了之后，你对很多日常当中你的行为、对方的行为，你会了解。你会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嗯， 这个了解能让你产生理解， 嗯， 哎，两个人之间一旦有理解，包括对自己的理解， 嗯， 那个爱就产生了， 嗯， 爱产生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你自己的亲密关系慢慢就变好了， 啊、 哦，它一定是这么一个过程， 啊、 哦、啊，我个人也是建议，就是如果想解决亲密关系的问题啊，不一定非得一下子到修复我跟谁的关系。 嗯， 比如我跟父母啊， 嗯， 不一定，因为这是很难的一件事儿。 对 啊，有的时候我们就形成那种打电话三秒之后肯定吵架的方式， 对， 对吧？ 对 啊，但是反过来讲，吵架不一定不亲密，那是可能是另一种亲密。 嗯， 所以我是建议，亲密关系上有所想要成长的人，先从理性上修复。 嗯， 这是很好的，因为他会感觉很安全。 哦， 你要直接感性上往前走的话，一定会有阻抗。 嗯 啊，了解，你可以看看这方面的书，去了解。了解什么呢？不是了解那个理论，是让那个理论来促使你了解自己的行为， 嗯， 和了解你在亲密关系当中的表现， 嗯 啊，你了解的越多，你会发现理解越多，理解越多的时候，你的感受就不一样。 也就是说，自己对自己的理解越多了， 越多了， 也对这份关系是现在呈现出现在这个样态理解的也多了。 没错， 哦， 在这个过程当中，无形的你就感受到爱了， 嗯嗯， 慢慢的他就亲近了， 哦， 他是这么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 嗯嗯， 而不是那种我就得一下子就得跟这种亲密的关、亲密行为或者亲密个体非得怎么着那样， 嗯， 往往就没什么效果。反倒是让个体更难受， 明白？ 嗯， 哦，这就好像是我曾经遇到过一位朋友，比如说他跟我是这样说的哈， 嗯， 他和他的男朋友之间，他们之间就总是有那么一个距离。 嗯， 他说他是这样形容他和男朋友的，他说我们相敬如宾， 嗯， 我们非常的客气， 嗯， 他说这个一开始呢，他很羡慕的是什么？很羡慕的是他周围的 闺蜜和人家的男朋友， 嗯， 她觉得人家吧交往了三四个月以后， 嗯， 人家就能打成一片， 嗯， 哎，人家就好像在一个锅里边吃饭已经吃了好多年一样哈，人家就能够那么亲近， 嗯， 相互说话呀，做事儿啊，相互这个你推我一把，我搡你一把， 嗯， 这个谁到谁家里去过夜呀，都好像很随意， 嗯， 很随便哈， 嗯， 也不怕那个。也不怕出丑， 嗯， 因为我们这每个人的自己隐私生活可能都有一些比较私密的地方哈， 嗯，嗯， 就是有些人他好像和另外一半很快就可以熟络起来， 嗯， 他好像并不掩饰这些， 嗯， 让我们觉得诶，人家两个人很亲密， 嗯， 那我的这个一位这个女朋友就告诉我，她说她和她的男朋友之间呢就相敬如宾， 嗯， 怎么也没有办法，就像您说的。就是老是有那么一个距离摆在那儿， 嗯， 好像彼此都很舒服。 对， 可是呢，这个这说起来啊，他就觉得，越是这样，他慢慢的就觉得这叫谈恋爱吗？ 嗯， 你看人家那个样子是不是叫谈恋爱？ 嗯， 我希望的是关系能不能变成人家那个样子啊？ 嗯， 您说在这个例子当中， 嗯， 如果这位有距离的这位女生， 嗯， 她如果能理解自己为什么会和她的男友之间总有这么一条。距离， 嗯， 是不是他才能感受到他们也是一种恋爱的方式？ 哎，是这样的，不但能感受到， 嗯， 而且他们的距离会有变化。 嗯， 其实我们说白了，就是亲密关系当中的两个人，如果我们拿亲密距离来说的话，就是一个是50公分， 嗯， 一个可能是1米， 对， 那两个人怎么相处的问题？ 嗯，嗯 啊，这50公分的可能就希望更亲密一点嘛， 对， 这1米的好像就希望有更多的个人空间嘛， 嗯， 那如果我们了解理解了这个事情之后呢，你就会知道为什么那个人跟你待一段时间他就得。 他别扭，他就想，他就想撤了，他就想离开一段时间。 没错。 当我们不理解的时候，我们就会想的是，你看我们的爱情，哎呀，这个太脆弱了。 没错。 好像刚相处了2个小时，他就已经不爱我了。 没错。 哎，下一次再约会的时候，怎么他还是对我挺好的？ 没错。 他还是会主动约我。 没错。 但是太拧巴了，待了2、3个小时之后，他又。不像别的恋人一样恨不能缠缠绵绵啊，然后他就要告退了， 没错， 他就要走了， 没错， 他就要分开了，哎呀真是好难理解。 对， 确实啊，这在现实生活中有人就是这样 很多的， 嗯， 而且如果我们懂得这个概念之后，当对方在哎要离开或者什么的时候，你还可以送一个祝福表示理解呢，甚至你都可以主动的说，哎，你要自己待一段时间吧， 啊， 哦，对，哎，一个空间一个时间的， 嗯， 哎，这样你知道对方会感觉到被爱， 对， 被了解， 对， 被理解，这不就是爱吗？那个爱不一定非得是粘在一起的那种爱，啊，对吧？ 对， 嗯， 对，有不同形式的、不同距离的这样的爱， 没错。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还有一位问到了一个问题，挺有意思的哈。 嗯， 他说：“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我总是爱上那个不该爱的人呢？最早呢，是从高中时候喜欢上了一位老师。我们学校是当地的名校，其实老师的规则是很多的，老师是绝对不能和学生谈恋爱。我当然是知道的，那时候我也不可能真的和老师去谈恋爱啊。”可是我只要看到他痴痴的望见他，我就觉得我心里的那份爱就已经满足了。再后来呢，我总是爱上那个不可能和对方在一起的人，一直到前一阶段我最好的闺蜜结婚了，我觉得我是爱上了她的丈夫了。我当然不会去破坏闺蜜的婚姻，我也不会做任何事情，只是每次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场景，比如说我的好闺蜜嘛，会请我到他们家里边去吃饭聊天，她先生在的时候，她先生坐在桌子边和她聊天的样子，亲热的样子，以及她先生待客的样子，也就是对我的样子，我都非常的着迷。我甚至会把她想象成我自己的先生一般，回到家里以后我自己会回味无穷，我会觉得哎呀，这样的一个男人在我身边，当时他看闺蜜的眼神，我想象他用来看我， 等等这些，我当然知道，我不能把它放在现实生活中。我也向你们保证，我绝对无意去破坏我闺蜜的关系。在这件事上，我本身已经演化成了戏精，我绝对不可能在闺蜜和她丈夫面前流露出一丁点儿我对她丈夫的兴趣。我就是把我自己摆在了一个闺蜜的女友的位置，也就是这样。但是我奇怪的就是，为什么我从来爱上的都是这种不能在实际生活中去牵手的人呢？ 总是爱上不该爱的人哈。 对呀、啊， 对，可能会跟什么有关系？我们来帮他分析一下哈。 嗯， 就是可能会跟3到6岁的时候在家庭当中跟父母之间的互动有一定的关系。如果用精神分析的理论来讲，那个时期叫俄狄浦斯期，是根据一个希腊神话来定义的，就是孩子呢会喜欢这个异性的父母，你看好多小女孩画画会画跟父亲结婚，小男孩会画娶妈妈，它是一种内心的一种驱动也好啊，倾向也好，或者一种冲动也好。反正那个时候他会根据这些来初步的认识男女关系，家庭关系，夫妻怎么相处，自己在亲密关系当中应该是怎么一个位置，如果那段时间他有留下这种心结，大概有这么几个哈。第一个呢，就是发现爸爸妈妈密不可分，所以他可能就把这个念头放下了，继续往前发展，这就到了那个学前期嘛。 对， 那个不是学前期，叫6到12岁，那个叫学龄期。 学龄期了， 学 龄 期。 学龄期 对，就开始把这个动力转化成学习了。但是有的呢，就可能会半成功不成功，含含混混，但是又发现有存在一种不可能，这极有可能形成他现在的这种，就是总喜欢上那种不可能的人，然后这里边就会有很多幻想的东西，你发现没有？ 对， 幻想正好是3到6岁儿童的一个特征。3岁之前我们叫妄想，甚至或者18个月之前叫妄想，然后18个月到6岁叫幻想。幻想什么特点呢？就是我要有个哆啦 A 梦的口袋就好了，我要会飞就好了，就是我解决不了现实当中的情感冲突跟焦虑，所以我会用这种那个时期我最很丰富的这种想象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他不是也在幻想吗？ 对 啊，对吧？他 把人家的丈夫换成自己， 换成自己，对。但是他肯定不会有什么实际行为，因为他知道那个实际行为不可能产生，或者产生了要受到惩罚，很麻烦。他呢有可能是固着在这个心结上面的。那么这个问题的解决呢，最好还是有这个心理咨询师帮着一块分析解决一下比较好。要不然他这个模式可能在他心里会形成他的一种恋爱模式。一直在什么转，因为他如果不完成这个心结，他总是演化成现在的这种各种机会，又喜欢上这个不能喜欢，又喜欢那个不能喜欢，反正总是不能喜欢，他对能喜欢的他没有兴趣，他那个驱动点不在那儿，所以这个如果能找心理咨询师帮着一起去聊一聊，其实不是特别难的事情。 好，那就是说他需要找一下心理咨询师去聊一下，而且他这几段情感他现在描述的还是比较简单的。 对对对。 可能还是需要有更多对他的了解。 对对对，并不是说他有心理问题哈，就是说可以让心理咨询师帮着你从另一个角度来做你的心理探索。 对， 其实这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 对，不妨可以尝试一下哈，这位女生。好的，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那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这些问题，大家听到的都是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发送来给我们的。您也可以把您遇到的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告诉我们。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给我们发微信，也可以了解到更多的和我们互动的方式。稍后下半时段继续我们的节目内容。 仓皇过夜，门前少了你穿的鞋，拼命点烟，男人脸上的雨，似为何泪一样咸，我从没发现。说拜拜的，我却放不下，依然挂念，不 指间点，整夜心又加不回，幸福的人那道也有多危险。哦，我已爱了你好久，徘徊在夜游的路口，不愁心在怕黑夜不走，我怕你突然回头，怎么能放弃爱你。在怀里从没吻别，别说再见，换上白天的脸，受的伤就看不见，我多会表演，说不爱的我却翻了个凡间，仿佛爱上了失眠，彻夜不归，躲在昨夜的缠绵。哦，我已爱了你好久，还会在夜游的路口，悄悄地来过，他慢慢带走沉默，只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我们爱的没有错，只是美丽的独秀。 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悦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 107.3 AM 1026，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转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七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五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眼时时。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今天节目中的嘉宾董如峰老师，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各位的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有一位男士问到了一个问题哈，他说我想问你们一下，就是我的女朋友呢个性特别的强，什么事情啊都喜欢自己拿主意，自己有了主意了才跟我说一声，但是并不是在征求我的意见，也就是跟我说一声，有的时候也就是没有人可唠叨，可能跟我唠叨唠叨，我给出的任何意见建议他都不会去听的。现在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在平时的感情交流中他会把工作上的一些事情拿来跟我说，也会把个人生活中的一些事情拿来跟我说。如果事情并不是那么大，所以我觉得由他去做主没什么太大的关系，我这个人也不是特别的保守，但是有些事情啊，我觉得他还是应该和我商量之后听取一下我的意见。但是这样的事情啊，他就表现出他特别的执着，我越说意见他就越执着，搞得我对他都有点害怕了。问题在这儿，就是前几天呀，他非要拿出40万给他的一个朋友去投资，投资的那个项目在我听来就是一个不靠谱的项目，但是呢40万对于他来说也是几乎是他全部的积蓄了。那么对于我们的未来来说，其实我也有一点点担心，当然这是一个私心啊，现在还没有结婚呢，我不能把人家的钱算作我的钱。可是未来如果说投资失败了，他假如说还有一些什么债务之类的，那不是就开始和我有关系了吗？再加上我自己也有一定的工作经验、社会经验和商务经验，听来啊，我就是觉得挺不靠谱的事情。我跟他头头是道的分析了一二三，但是他一点都不听。这一次我是真跟他急了，从来没有跟他急过。但是你们要知道，对于普通人家来说，动用几十万块钱，这不是一个小数字哈。这事儿我能不跟他急吗？可是我现在还是一个男朋友的身份啊。哎呀，一方面觉得她太倔了，我都在想，这么倔强的一个女人，这将来有什么事情都是自己要做主，将来真要在一起生活了，那自己偷偷的想干点什么也许都不告诉我了，该怎么办啊？ 这个我们分几个层次来跟她来说吧。第一个来讲呢，这个确实是在男朋友女朋友这个角色关系当中啊，人家有对自己的财务有这种独立支配权啊，有决定权啊。当然呢我们还有情感关系在嘛，其实可以起到提醒的作用，这种提醒不一定会起很大的改变或者是什么作用，但是你也可以去提醒，这个是就这个事儿我们来跟他来讲的哈。那么就他另一个担心，就是这种 这么固执有主意的女朋友将来会怎么相处。 嗯， 其实我们从生活当中观察哈，往往是主意越正并且不跟别人做任何商议自己就这么定了的人，往往内心的安全感越是不足的，因为他很担心啊， 嗯， 去跟别人商议的时候会被驳倒， 对， 或者不成立， 嗯， 或者他自己想做的事儿，如果被别人参与意见的时候，他会很不舒服， 嗯， 他会觉得被侵犯、被左右， 嗯， 啊，甚至还有一些人会感觉到被攻击， 嗯， 就是他，所以他的界限就很僵硬，这就是界限僵硬，说出来就是倔。 嗯 啊，就是 对， 不接受 我们民间的说法就是好倔呀， 好 倔，这人啊， 不接受任何概念。 对 啊，然后从数据上来看，我们还做过一个类似的小调查呢。 啊，是吗？ 对，往往从哪儿入手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 嗯， 两个方面。 嗯， 第一个方面叫情绪管理。 嗯 啊，他们自己会得懂得了情绪管理，或者是我们跟他们在互动的时候很注意跟他们做情绪管理的话，你会发现他慢慢的就不这么倔了。 嗯， 因为情绪管理会让，就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嗯，他的那个想法，就是我们认为很固执那个想法， 嗯， 是那个砖头、砖块， 嗯， 那个情绪跟情感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连结或者粘结砖块的那个水泥浆。 嗯 啊，所以如果你不跟他在情绪情感上互动，你只是跟他在砖头上互动的话，你杠不过他。 嗯， 那冷冰冰棒硬。 嗯 啊，也不听你说，所以你就在那个沙子扬灰上去做文章， 嗯， 在情绪情感上跟他沟通，他这个时候就那什么了，他就流动了，他 就不那么僵硬了， 不那么僵硬了，这是一个层级。 嗯， 另一个层级就是爱。 嗯， 因为他没有安全感，他极度需要关注、支持跟爱。 嗯， 所谓爱呢，就是我们还拿这个砖墙来形容的话，就是你拿个五颜六色的油漆，拿个刷子往这个墙上刷漆， 嗯， 不就很漂亮了吗？哎，这就是爱的功用嘛。 嗯， 所以如果想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多跟他的情感互动。 嗯， 然后把你们之间的情感感受爱给表现出来，这样当他内心一点点感觉到爱，他就感觉到安全。 嗯， 他感觉到安全的时候，他会有这么一个阶段， 嗯， 拿不定主意。 嗯， 他会呈现给你。 嗯， 什么时候你感觉到他有时候纠结拿不定主意了，你就证明你们俩之间的这个至少在他的角度来讲，情感安全感是足够的 啊。 啊，当然这个过程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啊。 嗯， 啊，因为他已经习惯了保持自己的意见不公开，就这么干。 嗯， 他觉得这样才安全嘛。 啊，对， 对，他已经习惯了。 对， 所以他可能会让你适应他这个习惯 啊。 啊，这时候你如果跟他去较劲的话，一般情况下你较不到，较不过他。 嗯， 因为对人家来讲，这关乎到生存了，甚至。 嗯 啊，这种习惯是吧，关乎到安全感，所以要去跟情感互动，跟情绪互动，表达爱跟理解。 嗯， 经过这么一段时间的互动，慢慢他就会出现拿不定主意，他就会跟你商量。 嗯，明白了。 对， 也就是说其实最重要的是你得让对方有那个在你这儿有十足的安全感。 没错， 那他就有什么问题他就会来跟你商量。 没错，他就要不然他会容易勾起对方的担心， 对， 和顾忌。 对， 而他，你比如说他这种行为勾起你的担心跟顾忌，你只要是你有担心跟顾忌， 嗯， 你就会有想改变他、说服他的东西，对吧？他一旦感觉到你想改变、说服他，他就会更固执， 对， 就进入这个循环。 对， 啊， 嗯，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你是灯塔，照亮我前行道路。你的吻温暖了我的内心。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我们再看下一位啊，这是一位女士。女士问到的问题是，问你们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已经发现我老公有外遇了，但是我不敢说，因为一说出来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结果，也掌握了一定的证据，这些证据呢我也都保存了。可是啊，我现在纠结的就是说不说，他似乎看不出来我的情绪变化。当然，从现在他情感的状态来看，基本上他已经忽略我的情绪了。他也不拿眼神正眼瞅我。回到家里呢，一般来说他都是找茬，吃完饭自己就去忙自己的事情。我们也没有一些两个人共有的活动了。所以他看不到我的情绪，我的心里都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正是因为最初有那么一些女人的敏感感受到了她的变化，驱使我开始找各种各样的证据，无论是在她的车上 还是在他的定位仪上，还是手机中，当然都会找到很多的证据了。证据呢，我也留下来了，可是心里害怕，怕公开，怕撕破脸，怕说到这件事儿，每天自己都跟自己较着劲，该怎么办啊？ 这个问题挺难的，但是思路上确实很清晰的。我说的难是，即使我们讲明白了，他做着都很难。 对 啊，有这么我们分层次来说，第一个来讲，虽然我们现在讲男女平等啊，但是男女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还是不平等的。所以当两个人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啊，女性有的时候有意无意的就会被处在附着的地位。 对， 就是他有一部分会要依附这个男性，以男性为主，自己为辅，这个时候会慢慢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和思考能力。这个就体现在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我说的这个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是不知道自己单独的个体要什么，并不是不知道这个家庭要什么。一般家庭要什么，女性好像比男性还清楚。就是女性更顾家，更希望家庭的这种完整性。 对 啊，所以呢，当你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时候，没有丧失了这个独立性的时候，出现这种问题就很难做抉择。因为你没有尺子，你可能只有情感尺子和道德尺子，而这个情感尺子跟道德尺子是最容易产生矛盾的。从情感上来讲，你怎么着怎么怎么着；从道德上来讲，你又怎么着怎么着。这俩往往是给自己下绊脚。就不能往前走。所以这个时候说要解决情感尺子和道德尺子的，就唯有一个东西，就是真正的独立性和知道自己要什么。就在大量的案例当中，很多女性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是在这个问题当中感觉不那么被动和世界坍塌的，往往是真的他们的独立性要强一些。 他 们知道自己要什么。 对。 对吧，所以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虽然痛苦，但是他们明确知道怎么选择。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要处理痛苦的事情了。就是处理情感上的事情了。所以给这位朋友的一个建议就是，先别关注那个怎么办。可能是这个时候对你来讲怎么办，有可能不是理性的，有可能是情绪催生的。有可能你做完决定会后悔，所以这个时候关注的先关注情绪。先怎么让自己这颗受伤的心得到抚慰陪伴跟支持。这个抚慰陪伴跟支持不需要这个建议性的东西，就是你该怎么办啊什么的，不需要这个，只需要理解你的感受，理解你的处境，给予情感上的支持，时间上的陪伴就可以。当你感觉到内心有了支撑的时候，你再想想自己要什么，怎么做。那个时候你就比较容易能做出一些哪怕是不是很笃定的决策，甚至可以讨论这个问题了。如果其实这种案例如果来找咨询师的话，基本也是这个思路。一般他们会以这个我该怎么办开始。 对。 然后但是整个处理的过程也是先处理他那个受伤的情绪。 对。 他慢慢慢慢他其实知道自己该如何处理这件事情。到最后结果好的就是他会发现这个事情对他有很有帮助。不管是离婚还是在一起。他在一起的话，他会发现这个事情呈现了他们一直以来的问题。 对对。 他离婚就是处理好这些之后，他离婚他也会觉得自己做了一个很正确的选择。 对。 这个对一个女性或者对一个被伤害的人就很关键。 其实出轨外遇这样的事情在伴侣关系当中，我们都知道这是最糟糕的一件事情哈。 对。 但是切记的是，自己在慌乱愤怒这样的一些情绪当中，然后冲出去和对方对峙质问，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干什么。 对， 就是 没错， 就是我问完了你，我很愤怒，我是告诉你我受到伤害了，我很委屈，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呢？当时你也是信誓旦旦的爱我，你也是啊，这个娶了我，我还给你生了孩子，我当了你们家这么多的年的这个老婆，最后我遭到了这样的一个结局哈。 没错。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这很多人，这是我们一个特别正常的一个，或者说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有的这样一个思维的一个轨迹。对，也是我们会有这种反应。但是我们真的把这些所有的一切都说出来之后，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可能很多人说我说出来我当然是希望他回来了。我当然是希望他能够意识到其实我应该是他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人啊。 对 吧，可能我们要到别人在问你你想做什么的时候，你才会慢慢才开始反应。 对。 对啊，我到底要什么呀。 对。 是吧， 是这样的，就是您说的特别好，就是一开始确实是那样，就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因为他那时候内心很痛苦。 对。 很焦虑。 他就恨不得就是把这种情绪用行为的方式来给发泄出去， 对， 希望能有人可以理解到他的感受，因为我都这么闹了，我的感受一定很痛苦，但是很多人就不一定会理解得到，而且这个时候如果去这么做的话，往往是事与愿违，就是我们见过很多，其实她想把丈夫 拉回来， 但是却做了一些往外推的事儿，到最后，只能分阶段说，从那个出轨那个阶段，丈夫做的不对，但出轨之后你处理的不对。就各种的事情就进入到对错的阶段了，就是一旦这个事情进入到对错的阶段，其实就很难弄明白了。 对，对，所以很多女性她会觉得哈，或者很多伴侣的一方无过错，她会觉得我是无过错那一方，错在你，我怎么折腾你其实都不为过呀， 没错， 因为是你先背叛的， 没错， 是你先不忠的，是你在婚姻中表现得像一个人渣，就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 对， 是吧， 对， 所以就是我此刻，那我无论是撒泼打滚，我是谩骂，我是这个指着你的鼻子，我是到你们家里去跟你父母说，还是到你单位去倾诉， 我都是可以的。 对呀、因为我是无过错一方啊，我是受害者，你知道吗？ 对。 但是往往受害者这样一折腾，就把自己折腾成一个施暴者了。 啊，没错。 是吧？ 对，没错。施暴者到最后可能他还会产生受挫跟失败感，这个是最要命的一件事情。其实他无非折腾就要一个东西，谁能理解我多痛苦？就要这个。但是如果这个得不到、拿不到的话，他可能真的会这个创伤就落下了。落下之后，有的能埋起来继续往前走，但是心会变硬。 对， 是吧？心会变硬。如果不处理的话，在生活当中再遇见类似的小创伤一多起来，那就真把整个心就给封起来了。就会变得特别理性和寡情。 那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那体会不到生活中、人情中很多那些有趣的、有意思的、美好的、微妙的那些感情了。 没错。 对， 没错，是这样的，就是丧失爱的能力了。 对对对，所以遇到这样的事情怎么处理，确实是挺重要的。 没错， 我们也非常感谢这位女性如此的信任我们，可以告诉我们她想怎样处理哈。希望董老师的回答给这些朋友们会给一定的启示吧。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有一位女孩子说哈，前两天听你们的节目，听到一个丈夫特别爱打游戏，我就想问你们的是，我的男朋友也是这样的，那简直是太爱打游戏了。除此之外，我男朋友是个好人，男朋友是一个好男友，在他不打游戏的时候，我们俩出去玩，或者我们有各种各样其他的一些事情，我们的爱好、我们的沟通都没有问题。可是我就是不喜欢他打游戏。另外我也知道，我得允许他有自己的爱好啊，我可能也有自己的爱好，比如说我刷某宝、上网购物，这些东西还有一点小瘾，那他可能从来都不玩这个哈，但是我觉得游戏和其他的东西都不一样，因为一投入到游戏当中啊，他就忘了现实生活了，有的时候他也不知道照顾他自己了，比如说随便叫点外卖，填填肚子之类的，另外对身体健康也不好啊。我其实最重要的是，他一玩游戏，我自己内心就开始焦虑，即使我在他旁边，我的感受一下子就不好了，这时候我就开始找各种各样的理由，自己对自己否定他，我在说他的不好，我在说实在不行，应该和这样的人分开，这样的人今天能沉迷游戏，明天也能沉迷于其他的东西。我想了解的是，我为什么会有这个心态，我应该把他打游戏这件事情放到什么样的位置上去看待呢？ 这个打游戏确实是对好多人来讲，形成了一种算是挑战还是一种什么，我的案例当中也特别多、有的时候挺无奈。 是吗？ 为什么呢？就是一旦进入游戏啊、反正在我个人的处理里边，当然轻易不能说它是网瘾啊，我会给它分几个阶段。就刚刚进入的时候啊，容易往外拽。 嗯 啊，你可以用这种理性的要求啊，明确的阻止， 嗯， 提醒都可以往外拽，但是一旦进入一段时间之后，似乎你很难去说服他。 嗯， 就跟这位女士所说的，他真的是反正现在也方便嘛， 嗯， 吃饭订外卖， 嗯， 而且生活规律颠倒， 对， 嗯， 对， 往往是晚上 打 白天睡觉， 嗯， 然后这样时间一久，整个身体会被搞糟，生物钟打乱。他在恢复的这个我们现在多数的白天工作晚上睡觉的这个生活中里边，他不习惯， 嗯 啊，这个如果到了这个阶段，往往是你去跟他讲或者是什么不起作用了， 嗯， 作用不大了， 嗯， 那么我们再往深入来说，这个打游戏的人往往会怎么着呢？往往会内心有个创伤， 嗯， 这个创伤往往还跟家庭有关系，看啊，两点有关系，跟家庭有关系，跟家庭有关系，我们就说是跟亲密关系有关系。 嗯 啊，第二个是跟现实世界的成就或者受过挫有一定的关系。 嗯， 往往这两种容易钻到游戏里出不来，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我们可能现在小瞧游戏的力量。我最近不是有一些案例吗？我也了解。 您就试了一下， 我就试了， 您就打了打游戏， 打了打游戏啊，不单单是原来我们说的那个高反馈。及时反馈，还有那个任务等级，比如一级你能打到多少级，这是人心里所需要的。 对， 而且游戏里还有另一番世界，它现在游戏里的世界，它是个亚文化存在性的世界。 对， 不单单是我们说的那个反馈，那个玩的挺过瘾，不是了，里边有很多人与人之间在虚拟世界里的互动 啊， 这个互动是我原来根本就没有 想到的。对， 而且这个互动有可能跟现实世界完全一样，有可能还跟现实世界不一样，就比现实世界更不太现实一些。 嗯，明白。 就那种存在。 啊， 所以它的吸引力是很大的。 嗯。 所以我建议是听到的人哈，就自己啊，就是如果是玩游戏啊，尽量真的是要适可而止。 嗯。 适可而止。那个游戏的设计，游戏设计者一定特懂心理学。 所以他会设计出那些很成功的游戏，让很多人都投入进去。 没错， 这真的是一种投入。 没错。 但是的确，我的理解啊， 嗯， 因为我也很少打游戏哈， 嗯， 我的理解就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人的精力确实是有限的。 对， 嗯，你要是说你把一天24小时划分出来的话， 嗯， 你要把6到8个小时你都给了游戏了。 嗯， 那么你其他的时间你还要睡觉， 嗯， 你还要正常的休息，你还要工作， 嗯， 你还要有正常的人际交流、情感交流，那些时间一定会被挤掉的。 对。 啊，一定会被挤得越来越少。 没错。 是吧？ 是这个意思。 而且要像董老师您说的这样，那我们很多人都会心之向往，哎呀，游戏的世界里那种人际关系好像比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更有吸引力了。 对，它是一种带有一定设计性的。 啊，比如说。 比如说它里边设，就是我们人看需要连接， 嗯， 需要影响， 嗯， 需要及时给我反馈。 对。 而且我需要阶级往上走。 对。 而在游戏的世界里，它这都是设计出来的。 对， 你的努力一下得到反馈， 嗯， 得到反馈你就进入某一个什么 高阶阶层了。 高阶层， 对， 你能跟你的这个战队啊，或者什么，就是随时随地高质量连接。 对， 你们还共同完成一个任务，所以它真的是里边能那，这个由游戏为主体所形成的你们的人际关系，还有外延。 嗯， 脱离开这个游戏，你们还有外延的关系。 对， 所以它真的是很丰富、很抓人的一个东西。而在现实世界当中呢，我们不可能除了合作之外，或者在学校上学之外，平台不可能那么一致。 对， 就是我在这个平台，你在那个平台，所以它的这个交往具有随机性。 对， 就有很多随机性。 对， 所以这个可能是游戏弥补了很多很多的人的一些内心的空虚啊、无力感啊、或者自卑感啊。啊，等等的这些事情，我自己总结啊，就是如果一个人真的是玩游戏玩到了这种很难往外拽的程度哈，第一个千万不要批评说和强令禁止， 嗯， 一般没用， 嗯， 刚开始行，啊， 嗯， 一般没用，因为他好像他那个认知思维模式，还有他那种在情感上的吸引就不太一样了， 对， 可以给他持续的关注、关照跟爱。 嗯 啊，让他慢慢的发现，在现实世界当中，这些东西更真实，感受更真实。只有从这个方面，才能慢慢的往外拽一拽。 嗯， 往外拽一拽，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有一次做节目遇到咱们国家体委的一个，就是搞竞技比赛的人。 啊，哦，嗯， 因为现在有好多游戏列为电竞，是个体育项目了， 嗯， 啊，反倒是一搞竞技比赛，那些 有瘾往里钻的人就不往里钻了。 嗯， 为什么有好多规则？有强有弱，好多人觉得自己哎呀好像不行，玩玩还行，他就从那个游戏带给他的那种虚假成就感当中出来了。 嗯， 所以你看，如从这点上来分析，游戏带给他的是虚假成就感。那么在现实世界当中，是不是成就感不足？这个里边有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并不一定他在现实世界当中没有成就，他可能很成功，但是这跟成就感是两码事儿。 嗯， 很成功的人不一定有成就感。 对，您说的对， 对吧？ 对， 他得是被感知到、被关键的人肯定才行。 对， 所以如果我们这么来推，又推到亲密关系。 哦，是吧？ 还是跟亲密关系有关。 嗯， 所以一个核心的点就是，如果你的男朋友或者你的小孩子爱打游戏，你先反思一下你们的亲密关系。 嗯， 你在你跟他的互动当中多加关注跟爱，积极的、及时的鼓励，或许能好很多。 嗯 嗯。 好，谢谢董老师，也谢谢这些信任我们的朋友们把生活中遇到的情感问题告诉我们了。我们在节目中就是和大家互动分享的是您在生活中的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发微信给我们留问题，参与我们的节目，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今夜思语时，今晚的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的希望广大市